Hello， 大家好，玉敏会客室第一季的 USB 有手指卖了，总共有54个 MP4 的电脑档案，13集的影片，定价就是388元，有13位重量级的嘉宾就参加这个玉敏会客室的录影，节目是非常精彩。你可以上来 MyRadio 购买，亦都可以上网购买。海外的朋友加少少邮费，我哋又寄到你府上。嗱，数目就好少嘅，卖完咧我哋要再做过，咁大家有买咧就趁手啦。 翻到嚟第二节啦 ，Frankie 师傅有冇带鬼嚟啊？ 好冻啊！ 好冻咩？ 点解你哋要拣一个咁冻嘅晚上出嚟？ 我哋呢个节目咧， 我哋呢个节目嘅特色就系咁噶嘛。就是全外景， 即 是 夜媽媽打電話嚟，喂，我喺你樓下做嘢啦，咁樣 風水幾好嘅係啊！ 我哋下一次啊 ，Frankie 講啊，佢話下次 有冇 有冇帶鬼嚟啊？ 擺咗喺你度， 擺喺我度邊度啊？攞嚟先得噶， 濕鬼啊！ 咁啊，其實 Frankie 今日冇帶鬼妹嚟嘅， 哦係，鬼你都諗妹，鬼你都要諗鬼妹嘅，點解？ 唔知啊，通常你頭先又講高踭鞋角角聲，跟住話你冇俾錢啊，唔係，我唔係寫詩角出條又禮 嘅。就喺呢個時候就知道咗阿 Benny 嘅癖好啦， 係 高踭鞋啊，鬼妹啊 嚇。 其實你對鬼靈嚟講咧， 係 嗱，即係咁講啊。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會香港個感覺就係嗱，唔好介意啊，我都分享少少。香港70年代、80年代咧，講緊道家好盛行嘅時候咧，其實唔係話呢家唔盛行，呢家都好盛行。咁好多時候都會覺得一啲鬼靈就係一啲你有啲咩邪病啊？有啲乜嘢啊？都係一啲你鬼上身，或者你撞到嘢，而燒翻份寶啦。 係冇錯冇錯，擦日腳係啊，紙扎好搞掂。 咁但係我自己認識咧，即係自呢我認識泰國嘅一啲法科嘢，我大概係講緊19年、20年都有啦。咁啊，正式學就講緊10多年啦。咁呢段時間其實我越係接觸得多呢啲嘢咧，咁我越係覺得，即係我相信阿嘉明好同意。你就停留咗喺鬼妹嗰、那個嗰、那個 層次， 嗰個層次嗰度，即係我會覺得鬼其實唔係需要話氹，但係鬼靈係其實同人個界係一樣， 係一樣， 係一樣嘅，只不過可能感覺上係佢係一啲你見唔到嘢，你會覺得恐懼啊，或者話佢會唔會咬？你有冇見過鬼咬人啊？ 俾鬼食咧係有呢樣嘢嘅， 皮溝皮見嚇，咁呢啲係鬼上身嘅嘢嚇，咁但係點解佢咬咧？咁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唔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你令到佢唔開心？ 都可以咁講，即係人同人一樣啦。即係好似你夾硬屈我鬼妹，我想打你㗎。 係 咪先？你好似我踢爆咗你。 你啲咪喉， 你打我咪先踢爆啊嘛。 好似我踢爆你啊，吸鬼，你都想打我㗎嘛？ 我好正經㗎，大家知道。 我好正經㗎。係 啊， 我成日做錯嘢，我都同阿媽講我冇啊。 正經人先唔講唔正經嘅嘢 喎。 不過其實我覺得。其實坊間真的不需要太驚嘅，只不過是中國人係不嬲同泰國一樣係有拜鬼的文化。 你見過鬼未啊？ 見過。 你見過鬼未啊？ 正式嚟講未見過。 嗱，你用眼睇， 你完全唔適合做呢個節目。 見到唔係好事嘅。 唔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你係只不過係中國人中意將件事咧美化咗，而你哋拜緊鬼係你哋唔知嘅。 祖先咪咯， 祖先啦，冇理由天神嚟啦，地主啦， 地主都係啦， 土地公公啦。呢啲全部都其實係 土地公。 中國人有分啊，家鬼咯， 家鬼。 家鬼就係 有魂野鬼咯， 外家鬼， 家內家，即係屋企嘅祖先都係鬼，家鬼咯。咁啊，即係外來嘅出邊嗰啲叫有魂野鬼。 咁我想問下，如果即係打個譬如啦，咁如果祖先出去溝咗個鬼嘅女朋友， 鬼妹， 係， 咁又算係咩咧？ 係，咁我唔知喎，真係 外家鬼， 草過門噶咯喎，咁又 咁我覺得真係 領婚噶咯喎， 即係其實係真係冇需要驚嘅。咁譬如有時有啲人，譬如呢個 friend 佢都一定知嘅，譬 如 你街上邊見到有兩個人打交，咁一定係一個人做咗啲嘢去傷害咗另一個人嘅感覺，佢先至會作出相應嘅反應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冇做呢啲嘢，我覺得唔需要驚嘅。 好啦，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我養鬼嘅。 好。 咁啊，嘉榮都養鬼嘅， 都係同一科嘅。 咁但係呢個養鬼嘅概念咧，其實係我問過啲和尚，其實 佢係用咗第二個説話嚟同我講。咁我亦都好相信，可能聽眾朋友背後都未必知啦。其實好多和尚都係養緊鬼嘅。咁佢哋養鬼，其實佢哋唔會叫做我養鬼，我供養緊或者我供奉緊。點解呢？因為有一啲可能唔係咁好嘅事情發生咗啦，即係好似香港個巴士近段時間咁其實都好唔開心講咗，即係話咁其實可能有啲係枉死咗，咁但係枉死咗佢又唔能夠話我要投胎就即時㗎啦嘛， 冇錯冇錯， 咁佢所謂嘅靈魂個足金身就會殘留喺度，咁殘留喺度直至到佢夠時間啦，佢先會離開到啊，咁呢段時間嘅時候，喂你冇人養喎，冇人食喎，冇嘢食喎，或者冇嘢喎，咁點樣啊？ 冇人黐食， 咁好慘咯。咁好慘嘅時候，喂咁有冇人願意去超度佢啊？咁所以可能亦都會有一啲即係好心嘅師傅啦嚇，咁佢哋收到呢啲咁嘅上天嘅信息，咁我就去嗰度拜拜啊，食食啊，亦都會有咯。 布施施食啊， 係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啊，亦都借呢個節目講啦，即係我從來未喺其他節目講過，養鬼唔係最可怕嘅事。我自己覺得人的心地去養鬼，人用什麼心地去養鬼？例如好似阿Penny 叔叔咁樣，我養鬼食女嘅，你咪食女咯， 係 就係咁咯， 攞個女嚟食，咁冇咁好喎，真係啊，恐怖真係，繼續啊。 咁點解我頭先問你有冇見過鬼呢？因為我是因為見到鬼我先學法，我好驚嘅嗰一刻。咁點解會好驚呢？咁我自己認識一位泰國師傅，咁當時咧佢買埋一啲嘢俾我，咁我覺得咦好神怪喎，點解可以嗱真係啦？點解可以我帶呢樣嘢念個經，嗰個女仔突然間定睛望住我嘅，即係嗰嗰樣嘢好似好神怪喎咁樣。咁於是咧就跟一個師傅去學啦。咁跟呢個師傅去學嘅時候，個師傅就彈咗我一句啦：你見過鬼未啊？咁樣其實我未，嗰陣我未啊。咁有一啲似還似真嘅，我唔知道真定假啦。細個嗰啲啦嚇，咁啊見到個阿婆阿影嗰啲，唔知係咪啦嚇。咁啊跟住咧，嗰晚我瞓一間好差嘅酒店。 喺泰國嘅。 喺泰國嘅。咁差到係即係好比屋企嘅房門嘅門仲要差嗰啲房啦。總之，咁啊。 Hotel 啦。 佢都唔 分館咁。 分館啦。 分館啦。 分館啦。啊，咁當時瞓著咗㗎啦，我記得大概唔知幾多點啦。我啊習慣有一盞微燈，因為我怕黑嘅。咁我就 咁緊要。 我習慣有一盞微燈，一定要開住。咁啊，跟住咧，突然間醒咗咧，就望下個天花板。咁望下天花板咧，天花板得一盞光管。嗰盞光管點解彎嘅咧？咁樣慢慢彎咁，我彎咗一個人樣出嚟。 喂！ 咁個人樣慢慢跌落嚟。咁跌落嚟嘅時候，我又 係咪好似呢個冰融好似一滴水咁？ 其實嗰件事幾拍戲嘅，即係你諗啦，即係一個目無表情嘅女人慢慢咁樣喺個頭度壓落嚟，咁我喐唔到喎。咁但係咧，個師傅其實咧喺前一日咧教我一段經文，佢話：你見到鬼未啊？見到鬼之後你要念呢段經文喎。咁樣，咁我死啦！我記得呢番説話，但我唔記得個經文喎。咁我當佢壓到落嚟。大概半米到啦，咁我就記得呢個經文啦。咁啊，霎時之間即刻眯埋眼，吸一口氣就念呢個經文。咁跟住咧，幾得意嘅，佢望住我笑，笑喎，而吞後冇咗，咁我就喐得啦。咁第二日我翻去問個師傅啦，喂，我琴晚撞鬼啊，師傅。咁啊，跟住個師傅就笑一笑，咁我就覺得到呢家為止啊。雖然呢位師傅冇親口承認我當日去派一隻女鬼過嚟。去試你，跟住去收你做徒弟。但係我相信呢件事係真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冇理由我識念呢句經文趕鬼，嗰女人會笑住嘻嘻拜拜咁樣噶嘛。 有陣時啲好神奇。啱啱我啲師傅教我，我啲嘅咒語啊，同埋嘅呢個嘅手冇做出嚟嗰啲手勢啊，咁樣咧係一啲嘅。 點解冇做出嚟？ 即係呢啲要師傅教出嚟先，即係先可以傳授，先可以用。 打格仔啊！ 就如果我就唔識我咧， 格仔 識字嘅咁啊要即係物宗比較係要嚴謹一啲嘅。咁啊有陣時啱學咗之後咧，轉頭有機會用到，好奇怪。即係啲即係冥冥中係時間問題咯。即係你唔學，即係我之前講過噶啦，就師傅教一個嘅法印一個手勢，就加一個嘅咒語咁樣咧，就係要嚟遇到一啲嘅靈體嘅時候咧送佢走嘅。 送佢走定係？ 打佢走咧？ 送佢走，送佢走啫，送佢走啫。 佢去咗邊咧？ 嚇、啊！咁呢啲就叫超度啦，咁啊送佢走。 即係你投胎八啦咁樣。 總之就送到佢走啦。咁就係、是、就送走佢咁咯。 但係以我嘅認知咧、嗯，就冇可能係咁容易可以送得走嘅。 其實唔可以講話送走嘅、啊，即係我當然我未夠話功力，甚至為人力未到嗰個地步啊，可以去到往生淨土。嗯、只係話咧，即係我即係簡單啲講嘢，嗰件事情咧，就我之前講過噶啦，就係、是、瞓覺嘅時候有嘢擲住，咁我就喐唔到，咁我用緊師傅當日教我嘅呢個嘅往生咒啦，加埋一佢嘅手勢啦。 喂，但係喐唔到喎。 嚇、啊？ 喐唔到。 唔係唔係，即係我係個人落唔到牀啫，係落唔到牀，你勁亂咧， 仲可以 嚇。咁啊，用佢仲可以用個手勢，咁啊就叫做係。佢可能我用呢個咒咧，佢能得到佢暫時一時間需要嘅嘢，咁佢咪走咯。 你又好好人啊！ 少少超度咗 佢。我通常如果我啦， 唔係一啲呢個用呢個咒咧，個內心要發自一個慈悲心，你唔會話死啦咁，唔係咁嘅樣。 冇噶，你嗰個咒都唔係嗰啲死啦嚟噶。 唔係，即係你可你可你個你個心 即係個發心啦， 係啦，你可以同一個咒同一個嘅動作，但係你個念頭。是出自你自己慈悲定係惡毒？ 有冇喊啊？ 啊，冇。 咁你唔夠慈悲啦， 又唔使喊，唔使喊嘅。 但係你好好人，我覺得你嗰個方法，啊、因為通常如果我咧，我嘅習慣就嚼一下先嘅。 啊，嚼兩頂， 跟住先至同佢傾下偈，睇下咩事先。 啊， 係啦，跟住我先至會回向嘅。 啊， 乖乖地我就回向俾你。 嗯，乖乖地就 理你咯。 啊。 嗯、我通常我係嚼開佢先、 嗯， 你都應該會係嚼開佢先噶啦。 我驚佢， 你都會俾人摘到。其實我哋兩個其實都已經係冇可能再俾鬼摘。 我驚佢，布施啦，都係布施啦，因為始終係一種行善嘅嘢，咁、 嗯、 當係一種即係、就是、一個善行嘅嘢啦。啊，你講開呢個鬼上身，其實我覺得都幾得意嘅。有一次我去廟啊，大團。咁啊，帶一啲拜神團啦，咁啊有個呢一個經歷都係我近呢幾年裏邊我覺得幾勁嘅經歷。咁啊，我唔知有冇一啲朋友擺咗上 YouTube 啦。咁帶個善信去沖花水，咁啊沖涼，咁啊沖涼之後咧，咁、那個嗰、那個人咧就突然間，其實佢望住我個眼神都好詭異嘅，佢嗰眼珠咧係即係咁樣。 即斜視嘅兩邊向外斜視， 向外斜視幾恐怖啊！咁啊，跟住開始嚟了啦，咁啊一路衝嘅時候一路腳震震咁樣啦，跟住就突然間望住我笑， 白字眼咁 啊！咁啊，咁我心喺度諗緊，你望住我做咩？你問望望師傅，師傅衝你啊！就算你鬼上身，你都認住佢啦，唔係認住我啦咁樣。 想打你啊！ 跟住佢就望住我就我唔知道你邊個，點解你要咁樣去害我咁樣就望住我。 啊 嗯、我唔冇喎，咁佢老公就知咩事？佢老公就話：原來咧呢、這個善信咧好多年都去咗，即係揾一個拜神婆。咁、如果唔揾呢個拜神婆咧，只腳佢就會痛嘅。咁咁啊，跟住哇我哋一行廿幾日，咁啊有幾個係仲要玩健身好大隻嗰啲啦。咁、當時就即刻撳住佢喺個地下度啦。咁個師傅就依然係沖呢個聖水啦。咁啊沖咁，但係有趣咧就係師傅沖沖下，唔知佢去咗邊度，就沖完搞掂走啦。咁、搞掂走嘅時候，但係。 仲癲緊， 大個女仔仲咁啊！咁跟住即係好幾嗰一下就幾恐怖嘅。咁幾恐怖就係、是、當時我就諗緊，我喂師傅保佑，佢又嚟住我。咁呢件事都真係必須係我去處理㗎啦。咁、和尚又唔知佢特登玩嘢試我定係乜嘢啦，就走咗去啦咁樣。咁啊，跟住就都講兩句嘅，即係都真係大家傾兩句嘅。你喺邊度嚟㗎？我唔知。你喺邊度走啊？我唔知。咁你係叫咩名字啊？我唔會話俾你知，即係成個過程就咁啦。咁啊，跟住就好似你所講啦，借佢啦，真係某啲符人開始真係一路執一路練，一路執一路練咁樣。咁跟住佢覺得開始辛苦啦。咁啊，跟住佢就講俾我聽啦。我唔識走，我係俾人擺落去嘅，我唔識走。咁係啊。咁跟住哇，真係成個過程裏邊咧拍出嚟咧係幾即係嗱拍出嚟就真係大電影都拍得出嚟㗎啦。咁但係嗰件事係。佢真係成塊面已經青曬，跟住眼個深黑色變咗有少少外星人 feel 咁樣。咁啊四五個人去捉住佢啦。嗱，網上嘅片好多可以自己假做，咁但係呢家其實呢個攞出嚟分享咧， 是我冇預期之中的事。咁、呢件事都叫順利啦，真係真係趕走咗佢。 其實係咪個靈體附咗喺佢度好耐一段時間咁樣？ 十幾廿年。 嗯， 十幾廿得啦。咁呢十幾廿年 就中法術啦，俾人身體唔好，俾人落法術。 佢自己個先生講就係話，佢每個禮拜必須要去俾800蚊去呢個拜神嗰度拜一拜。因為佢當時唔知道有啲咩病。跟住個拜，去揾咗個拜神婆拜拜之後咧，個拜神婆就話俾你聽，邪病嚟嘅，要拜神嘅、你唔拜神咧就永遠都病噶啦咁樣。咁跟住就開始嗱，我到呢家都 final 唔到，究竟即係嗰個靈體係咪個拜神婆擺落去？咁、但係總之佢唔拜就開始痛啦。咁點解會發跡爆出嚟咧？就係、佢跟咗我哋去泰國嘛，咁、嗰個禮拜佢冇拜嘛， 咁、再俾人攞咗花水沖， 再加上個師傅喺度沖涼嘛，咁啱啱的而且確哦，搞掂啦，走咗啦，走咗之後咧，佢成個面色就紅曬，即係紅潤翻少少，跟住個和尚阿、師傅就慢慢行過嚟，搞掂啦，呢啲先即係嗱、因為喺學法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遇到好多好得意嘅，咁、鬼靈嘅嘢啦。一些你要趕鬼的嘢啦，甚至乎聽到很多一啲聽聞好多啦。嗱、有些我真的未見過的咁好似好似有一些鹹濕法術啦， 嚇 誒咁誒，你應該識好多。唔 係你洗耳恭聽， 你即刻擰過嚟 洗耳恭聽係。 我學咁多嘢嚇，你識曬㗎啦。 唔係 夠用㗎啦，係 唔係？你博士級㗎，而家你博士級學嘢啦，係 嚇。咁呢一啲嘢都係靠鬼靈嘅嘢。咁所以嗱，我唔係話偏幫話，鬼靈一定係害人啊！嗱，有陣時可能個人心地得到咗某隻鬼，佢以一個害人嘅心去利用隻鬼得唔得咧？我話俾你聽得，咁頭先阿 Frankie 你又話隻鬼好乖嘅，養鬼好好嘅，我唔係咁嘅意思。我意思係話鬼靈唔係可怕到就係我見人就嚼，見人就跟，見人就上身，唔係嗰樣嘢嚟噶嘛， 係一樣自然法則入邊必然存在嘅嘢嚟嘅啫。 係咯，人死咗咪鬼靈咯。咁但係呢個鬼靈嘅時候，即係你踩親佢條尾嘅，咁佢咪害你咯。或者你同佢有某一個冤啊，某一個孽啊喺度啊，某一個緣分喺度啦。咁佢咪會跟到你咯。咁但係當你化咗呢個緣嘅時候，你就結下咗一個善緣啦。 都有一個因果關係喺度啦。 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其實養鬼咧，我覺得就好似一塊鏡咁樣。供養嘅人如果係身體好嘅咧，會感染到隻鬼。但當然呢個係意志夠強嘅喎。咁但係如果供養嘅人咧係心地唔好嘅咧，隻鬼自然都會變得唔好。 樣會有冇變化啊？你覺得？ 樣會， 我唔覺得你似養鬼喎。養鬼冇咁樣 喎。養鬼其實如果你養啱嘅方法啦，啱嘅方向啦，係唔會變到黑掹掹啊，成隻鬼咁啊。咁我呢啲黑掹掹係曬黑嘅。 喂，好辛苦㗎，即係你真係你真係未必知啊。即係我哋可能曼谷一落曼谷啊，機一落曼谷，有陣時落到機啦嚇。咁通常都十幾個鐘頭車，我自己都唔知去到邊個。最恐怖有一次我去口近老窩，咁我第一次去當時，咁我喺架車度瞓，四點幾五點瞓醒啦。隔離有條友揸架電單車經過，係孭住支鳥槍嘅，但係冇著衫嘅。咁你一望到，哇！點解有槍嘅？去咗邊啊？即係會咁樣啦。啊，同埋青貓好多路障㗎，你見到即 係 青貓好多路障，好多阿 Sir 都好似。即係嚇， 根本上你喺路上邊突然間截停你，咁你要俾200匹噶啦。 都唔止㗎，有陣時會搜車㗎。如果你有嗰啲骨鬼鬼咧， 啊咁啊貴啦， 有麻煩啦，嗰啲真係有麻煩。 要使啲錢啊， 嚇，係咯， 都未必得啊，會唔會啊？ 而家都 OK 嘅，仲 玩你咯，會玩你咯， 即係先啦。 我啲唱出嚟八個喎呢啲， 你唔攞一大輪先啦， 你唔攞兩萬匹出嚟我就八㗎啦咁樣。 跟住你早講啦，兩萬匹啫，係 冇㗎。好得意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尋求一啲巫術師傅嘅嘢，好得意。咁但係好得意之餘，又未至於話好似真係網上所講啊，咩拜鬼會攞你之後嘅運氣啊， 關係嘅。 咁呢個我又真係唔係太認同嘅。 很多人都會將鬼咧妖魔化，唔知點解。其實鬼我覺得冇乜嘢嘅啫。 係個人點樣樣用法啦。 就算話好多我哋講啲士官啊，即係嗰啲人員高 啊， 其實係古代啦、泰國啦以嚟咧，其實根本就侵咗屍油喺度㗎啦。 不過師傅不會跟你講 有靈魂 一代一代傳下嚟，咁你用 50% 就加翻啲新嘅落去，咁你一路傳下嚟都會有噶。 但係嗰啲茶嘴喎，咁我咪即係食咗人哋嗰啲之後， 喂，嗰啲過濾咗你都知㗎啦，呢啲茶得嘴㗎。 你上次用嗰啲茶嘴食個女仔嗰個，咩 咩？哇，冇啲咁嘅事真 係。sorry 啊，錄緊 啲咁嘅事 之後，講咗啲 冇啲咁嘅事， 太放鬆啦我哋。 叫做茶師友咧，就人哋提議咧，就係你點講咧？你唔好話誒瞓覺嘅時候擦咯， 瞓覺嘅你面對邊個？ 唔係你瞓覺都 我揾周公個女啊！ 一瞓覺嘅時候又驚好容易會瞓著咗嘅時候咧，會被嗰個嘅私油嗰個嘅靈體控制咗。 係喎，你上次喺我度攞嗰支係瞓覺茶嘅喎， 係咪啊？ 紅色嗰支係瞓覺茶嘅喎， 有啲咁樣嘅嘢咩？ 紅啊嘛，嗰支 係同人瞓覺茶嘅。 哦，同人瞓覺。 哦，係啲咁樣嘅嘢。 你仲話好好用嘅？ 呢個副底係好好用。 嗰啲人員膏嚟嘅啫，唔係私油嚟嘅。啊，不過就通常我依家近年就冇乜點用私油，唔會 冇乜點 搽私油。即係當時我係試驗下自己，定係我係 油用爆嘢， 攞嚟搽眼眉啊，搽到咧啲油滴嗰度落，揦住對眼。都 feel 唔到啲咩嘢，有冇 問題？梗係啦，你太多啦嘛。 唔會喎，即係如果有用呢一啲嘢嘅朋友應該知嘅，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用嗰啲膏、用嗰啲油咧，如果嗰樣嘢係勁嘅話咧，你會好，你會真係好似有嘢孭住攰嘅，係啊，呢個係會嘅。同埋如果嗱啲以前啲師傅教我哋係點咧？如果嗰樣嘢真係 work 嘅話，你大力吸咗入去忍住，嚇。咁如果你嗰一下感覺到離魂嘅話咧，即係話。這一樣東西是有靈在 這裡，這是一個方法，不過我聽回來的那個又不是這樣，它是即如果你拿著一件聖物或者是一些油或者是一些骨，如果你覺得是很喜歡很喜歡這件 事，它的法門 是的，就是可以 了，很多都是的，其實它畫公仔可能未必漂亮，即是泰國的東西其實你說是不 是漂亮，很喜歡很喜歡牌，那件事就可以了。 不過我試過帶過一個牌，就是料很陰，裡面有什 麼呢？有 些墳頭土，也有一些東西，有一樽東西是私油來 的， 嚇 唔陰啊！冇陰啊！唔陰啊！ 包個膠帶喺身啊嘛！ 我以為嗰啲咩陰肉 啊，頭到成個 有嗰啲叫絲泥咯。 咩啊？陰肉嗰啲絲泥咩？ 啊？唔係嗰啲陰肉，你講係嗰啲。 以前佢 啊？你講咩啊？錄緊出緊 街啫嚇！蟹乾啊嘛，係嘛？一嚟啊，係咪你講呢啲啊？又唔係嗰啲，冇嗰啲嘅。係咩？總之嗰啲唔係嗰啲，總之係嗰啲絲泥咧。咁咧就帶喺我身上咧。好攰啊！瞓幾日啊，都仲係瞓唔夠。 咁但係有陣時呢啲你就係請呢啲嘢啦，就必須要我覺得就要了解到嗰個製作嘅師傅啊、背景啊，嗰個鬼係咪一隻好嘅鬼咧？係咪佢呢個師傅做嘅鬼係咪一啲好嘅咧 ？Sorry， 嗰個牌係呢個師傅俾我，咁咧就 我對唔住， 連續我 咁應該冇事嘅。 我攰到咧。瞓咗幾日， 唔好叫我師傅，叫我 friend 傑得啦。 係，總之有個師傅啦嚇。咁咧個牌咧，我瞓咗幾日，幾日咧都係發同一個夢啊嘛，唔好講話發同一個夢，係個夢裏面見同一個人，見女人，係見女人，一個好高大嘅女人。 係。 咁咧就我同佢講：哇，喂師傅啊， 我唔夠高啊。 我見到我成日發夢見到 真 係高嘅女人喎，咁樣。 叫我 friend 傑啊。 咁佢同我講話，有可能，因為咧嗰個牌係清邁到嚟。咁清邁到嚟咧就話，清邁啲女士咧通常都頗高大， 比曼谷高啲嘅，係啊， 咁啊所以同佢講嘅嘢，即係同我所講嘅嘢係啲吻合 咁樣。咁你做咗啲咩？ 咁我後屘我就冇諗，我就擺咗喺個壇。 講重點喺個夢度做啲咩？ 冇嘢啊，即係見到佢好有威嚴，即係時會見到佢會即係我夢裏邊我最記得行近少少，佢都係個好惡嘅。求事啊，嗰啲咁樣， 我真係唔記得喎，因為年中真係開業都開咗十二年。 我戴咗幾日之後，攰足幾日之後咧，我就放低一個壇嗰度冇戴，仲喺度擺個壇嗰度，咁咪轉拱咯咁咯。 因為唔知嘅，其實有陣時啲師傅俾我哋咧，雖然啊，即係佢會講好多嗱，我呢度都唔係話 好多嘢我相信大家聽眾朋友自己分析嚇，嗰、那個師傅或者我哋佛店都好啦，即係可能我哋講嘅銷售嘅嘢，有陣時可能其實我哋都係透過埋啲師傅講，我哋都未必會知道。即係你話喂，我明明俾你嘅時候，應該係條好靚嘅女嚟嘅，點解會啊咁樣？咁呢啲我唔知噶嘛。咁、可能佢中 可能 中意你， 拎住大牌做嗰啲唔知乜嘢。 我最憎死眼仔嘅，我真係追唔上噶。咁有喎，有啲牌係真係你要還翻俾佢噶嘛。你知係咩嘛？ 還翻俾佢。點樣還翻？你 即係你用咗呢一塊牌溝咗女之後，你要還翻俾佢噶嘛？ 點樣還翻咧？ 鬼都要還噶啦！ 唔係還翻，唔係 即係回向咯。 即係 係咪咁嘅意思啊？ 即係嗱，呢個喺黃河法門裏邊咧，曾經有一個師傅，一啲真係偏邪少少嘅法門咧，就係嗰塊牌咧係一個類似下低嘅一個牌嚟嘅，係係啦， 係。 咁當時咧，個師傅就話：，你攞去溝女啦，你攞去溝女，咁啊，跟住但係溝完女之後咧。你要啜翻一嘢落去嘅喎， 點樣啜法啊？ 即係你要射翻落去塊牌度。 哦，有啊有啊有， 射翻落去塊牌度。 扮咩唔知啫你？ 係係係， 你用過啦嗰塊牌。 攞咩射啊？ 攞手指。 手指啊？咁犀利？ 嗱，真係有呢啲嘢。即係如果講和合喺泰國嘅法術裏邊咧，好千奇百怪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頭先喺節目之前我哋講過，鬼唔係可怕。咁但係呢一啲嘢咧，其實我相信呢有一定的客户需要啦、可能有些很求和合心切很希望男朋友回來、或者女朋友回來或者很溝到這條女的、可能會用這些啦，但是呢有時候師傅交代了你要做的話，這些就必須要做了、 我相信這個其實聽起來好像很邪惡一樣，其實都是講緊係滿足了隻鬼的慾望，因為鬼是因為有慾望所以才至冇得投胎， 其實一切滿足了他的慾望都是那個用的人個心個念頭嗰度開始先，你好似個一間屋咁樣一個好企理人住，個氣場個環境個整體唔同咗，一個污糟邋遢嘅人住，咁我話整到周圍亂曬，咁係睇下邊個人住上去咯。同樣，一個嘅陰牌，咁係有符鬼喺度嘅，咁你嗰個佩戴嗰人、那個念頭好嘅，咁冇乜嘢㗎，咁大家好啫嘛。如果佩戴人念頭唔好嘅，咁到時咪都係一塌糊塗，整埋啲麻煩嘢嘅。 咁佢佩戴都相當得差喎，鬧咁樣嘅喎。佢個念頭都有啲有 可能佢俾我睇佢個力度咧，會唔會咧？咁呢啲 可能係，可能係兜到㗎， 兜到啦，兜咗啦。咁我哋今集，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見。 多謝 Frankie， 夠鐘啦。 好唔捨得㗎。 多謝 Frankie。 哦，好啦，拜拜。 拜拜。